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经过一番思考，贞观八年11月，64岁高龄的李靖向李世民主动请缨，愿意率军征战吐谷浑，由此唐朝大战吐谷浑正式拉开帷幕。12月初3，李世民下诏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凉州总管李大亮为莒墨道行军总管，岷州总管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州长高真生为延泽道行军总管，另外突厥部落军、契必部落军一同参与会战。时间随着李靖的征战走进了贞观九年，这一年注定是大唐的胜利年，这一年也注定是吐谷浑的末年。贞观九年闰4月初8，任城王李道宗率领所部在库山大败吐谷浑军队，吐谷浑可汗慕容福允再次启动了流浪狗计划。在他看来，无论大唐如何进攻，吐谷浑都不会亡国，只要自己跑得快，大唐的军队就只能看着自己的背影哀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看去吧。慕容福允老道的率领着轻装部队逃入了沙漠石里地带。有学者推测，老滑头慕容福允逃亡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今天青海省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这块地方到了现代人烟也不那么稠密，在唐代就可以视为无人区了。为了避免唐朝大军追赶过于辛苦，经验丰富的慕容福允下令纵火焚烧沿途全部野草，草都没了，这唐朝军队的战马饿着肚子可怎么追呢？怎么办？追还是不追？不追很容易，追却很难。此去千里，荒无人烟，连根野草都没有，连日征战已经把战马消耗得很虚弱了，再让这些虚弱的战马沿着没有野草的路去追击，可能吗？不如放弃吧。绝不能放弃。说这话的是积石道行军总管侯君集。侯君集说，上一次段志玄出战连续追击了800里，然而刚回军 这吐谷浑的军队就兵临城下了。这一次吐谷浑还没有受到重创，却四散逃去，这是他们自保的方法，也说明他们已经是君臣离心，逃跑的时候连个侦察的骑兵都没有布置，说明他们已经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这时将他们彻底征服如食草芥，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我们将追悔莫及呀。一句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侯君集的这席话让他成功跻身大唐名将行列。英雄所见，名将相惜，身为主帅的李靖深深认同侯君集的观点，当即下令大军分南北两路，南路侯君集、李道宗，北路李靖、李大亮、薛万钧，两路齐进，不灭吐谷浑，誓不罢休。成功有时离你只有 0.000001 米，能否突破就取决于那一瞬间的坚持。贞观九年闰4月23，北路的李靖有了收获，部将薛孤儿在馒头山与吐谷浑军遭遇，一心想跑无心抵抗的吐谷浑军没有做多少抵抗，就兵败如山倒。这一战吐谷浑赔掉了几名亲王，外加大量牲畜，唐军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更重要的是俘获了大量牲畜，这军粮有了着落了。五天之后，李靖继续扩大战果，接连在牛心堆、赤水源大败吐谷浑军，过足了欺负死人不偿命的瘾。与李靖的北路相比，南路的侯君集和李道宗就艰苦多了。李靖这边仗打得很轻松，俘虏抓得也很多，吃肉还挑肥拣瘦。侯君集那边呢可就惨了，他们俩深入2000里，穿过无人区，一路上连条狗都没遇上，更要命的是居然还没有水，所过之处地势高，气候差，盛夏季节居然还在下霜，这真是要了亲命了。这一路人吃冰，马吃雪，人马引着冰雪穿过了无人区，在乌海，也就是喀拉湖，追上了吐谷浑军队一步。吃了冰喝了雪的唐朝人马发起了冲锋，再次大破吐谷浑军，俘虏吐谷浑著名亲王。与此同时，南路军的一部分由薛万钧、薛万彻率领，在赤海，也就是现今青海省兴海县一带，也迎来了一场大胜。他们的对手是吐谷浑智囊天柱王的部队，可惜的是居然让天柱王跑掉了。薛万钧和薛万彻没有遗憾太久，很快他们发现已经没有资格遗憾了，因为仅仅几天之后，这哥俩就被吐谷浑的军队给包围了。说起这次包围，其实都是哥俩轻敌冒进惹的祸。为了追击吐谷浑残部，薛万钧、薛万彻只带了少量的骑兵追赶，没想到追着追着就追进了包围圈。吐谷浑的残部是不多了，不过包围薛万钧、薛万彻所带领的这一点骑兵还是绰绰有余的。这包围圈越缩越小，薛家哥俩手里剩下的牌已经不多了。拿眼睛目测一下，本方阵亡率已经达到了 70%， 再这么发展下去，达到 100% 也只是时间问题。阵亡率还在上升，哥俩也都挂了彩，同时还在变换着兵种，从骑兵变成了步兵，因为战马都战死了。以前是骑在马上打，现在只能是腿的打了。这仗已经没法打了，小队步兵打大队骑兵，那就是施瓦辛格那样的特种兵也够呛。难道就这样被人家征服，切断了所有的退路？就在薛万钧、薛万彻几乎绝望的时候，援军终于到了。领头的是左领将军弃璧合力，他带着几百名骑兵杀进了吐谷浑的包围圈。按说几百名骑兵在数量上并不占什么优势，可架不住这吐谷浑人意志不够坚定。本来吐谷浑人想趁乱收拾掉薛家兄弟，可是没想到来了弃璧合力这么一个搅局的。更可怕的是，他手下带的是几百名训练有素的铁勒骑兵，这下就够吐谷浑人喝一壶的了。经过弃璧合力的反复冲杀，薛万钧、薛万彻终于得救了。 气力合力的几百名骑兵拥着薛万钧、薛万彻冲出了包围圈。薛万钧、薛万彻这两个准烈士终于不用当烈士了，缓过气接着当勇士吧。尽管薛万钧、薛万彻这一路遭遇了挫折，而唐军的其他几路却是捷报频传。李大亮在蜀魂山，直师司隶在居如川都取得了大胜，吐谷浑已经如同一头被肢解的牛，左一块右一块，割肉不止，流血不止。战争的恐怖一直笼罩在吐谷浑汗王慕容福允头上，没有尽头。恐怖没有尽头，追击也没有尽头。这个时候李靖已经率领大军抵达了莒漠，这也就是到了吐谷浑汗国最西边的边境。此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慕容福允。那么惊弓之鸟的慕容福允又在哪里呢？据说在突伦川。突伦川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现在的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根据地理位置判断，应该是在新疆境内，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慕容福允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恶劣，唐朝追兵一般追不到这儿，所以这儿是安全的。然而慕容福允还是错了，此刻他面对的对手已经不是点到为止的段志玄，而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李靖，更何况还有更加执着的气壁合力。气壁合力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执着，凡事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那更要上。即使慕容福允躲在了鸟迹罕至的突伦川，气壁合力也一定要把这个老小子给揪出来。令气壁合力没想到的是，死里逃生的薛万钧居然反对自己的追击建议。原来他是被上一次落入包围的经历吓怕了，他怕到了突伦川再次落入包围圈，人总不能两次跌进同一个包围圈里吧。而气壁合力却摇了摇头说道，吐谷浑人没有城池，随水草居住，现在不趁他们聚集在一起一网打尽，等到他们四散而去分散居住，那就再也打不进了。说完，气壁合力上马招呼自己所部往突伦川方向奔去，只把自己的背影留给了薛万钧，那意思很明白，我意已决，您老请便。这个时候的薛万钧那还有选择吗？没有选择了，一个字儿，追。这追字好写，追途却很艰难。慕容福允之所以选择突伦川，就是因为沿途都是沙漠，更要命的是没有水，如果是一般人多半是要半路折回放弃追踪的。只可惜啊，这气壁合力和薛万钧他不是一般人，一路上没有水，这难不倒气壁合力，带的水喝光了就刺马出血，饮血解渴。可以想象，在漫天的沙漠之中，有一支唐军在孤独的行进，累了席地而坐，渴了饮血解渴，诗一般的意境，血一般的悲壮啊。在悲壮的唐军面前，慕容福允注定是不幸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不一般的唐军居然追到了鸟烟不至的突伦川，而且出现的那么意外。没有多少防备的慕容福允面对着唐军的进攻是惊慌失措，慌乱之中只率领着1000多名骑兵是仓皇逃去。尽管自己逃出了一条老命，却遭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悲剧，老婆孩子全丢了。这一仗气壁合力收获很大，杀数千人，俘虏慕容福允的皇后和王子数人，外加各类牲口20余万头，这一下返程的水源可有了保障了，20多万头，想喝奶头喝奶头啊。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老婆丢了，孩子丢了，连智囊天柱王也丢了，慕容福允这日子没法过了。准确地说，天柱王并不是丢了，而是死了，他是死于一场内乱。天柱王的死其实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慕容福允的嫡长子慕容顺。 说起慕容顺，这可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原本他是嫡长子，是太子，结果到隋朝当了人质之后，把自己的太子身份给当丢了。慕容顺的母亲是隋朝宗室之女光化公主，当初为了笼络吐谷浑人，隋朝让光化公主和亲嫁给了慕容福允，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这慕容顺。对于慕容顺这个儿子，慕容福允其实并不怎么喜欢，总觉得他的身上有着政治色彩，一点亲儿子的感觉都没有。虽然慕容福允把慕容顺封为了太子，但当时的人都知道这只是给隋朝一个面子而已，让慕容顺这个隋朝外甥担任起隋土友好的重担而已。后来慕容顺作为人质长期留在了隋朝，隋朝把他当做了制约吐谷浑的砝码，而吐谷浑却把他当成了累赘。就在慕容顺当人质期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太子头衔已经被父亲慕容福允宣布作废了，现在他的身份只是人质，而不再是吐谷浑的太子。武德二年，长安已经成了唐朝的都城，慕容顺这个前太子在李渊看来只是一块鸡肋。李渊呢，索性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这块鸡肋遣返回了吐谷浑，从此开始了慕容顺的新生活。回到吐谷浑之后，慕容顺发现自己终于不是鸡肋了，而是大鸡肋，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糟了。在长安时，他的身份是人质，但毕竟还拿他当国际友人对待，而回到了吐谷浑，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兄弟已经变成了太子，而他只是太子的大哥。通常人们把太子当回事儿，太子的大哥也就不当回事儿了。后来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慕容福允宠信了天柱王，本来就得不到阳光普照的慕容顺更加憋屈，也就更加没有人搭理他这个前太子了。从武德二年到贞观九年，慕容顺已经憋屈地生活了整整16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慕容顺的生活还在继续，还在憋屈。现在变数来了，吐谷浑招来了唐朝大军的大规模进攻，而唐朝大规模进攻对整个吐谷浑而言是灾难，对慕容顺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由于唐军大规模进攻，吐谷浑贵族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于是对高层的不满急剧增加，最后不满的矛头集中指向了上蹿下跳的天柱王。就是他没事煽动慕容福允去进攻大唐，现在好了吧，惹祸上身，这祸的源头就是那个该死的天柱王，不杀不足以泄民愤呢。然而杀天柱王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毕竟天柱王是慕容福允的宠臣，一旦杀了天柱王，那就等于与慕容福允公开叫板，贵族们有这个实力和魄力吗？这个可以有，人呢都是被逼出来的。愤怒的吐谷浑贵族们决定杀掉天柱王，也决定与慕容福允决裂。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新带头人，这个人就是慕容顺。这个憋屈了十几年的前太子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是前太子，他怨恨自己的父亲，他更怨恨天柱王，这三个条件集中到一起，慕容顺就是理想的带头人。渴望出头的慕容顺没做片刻的犹豫，就同意了贵族们的提议，在贵族们的帮助下，干脆利落地干掉了天柱王，同时宣布与自己那不着调的老爹决裂，转身向大唐投降。在慕容顺宣布投降的同时，他那不着调的父亲慕容福允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品味着一个成语，众叛亲离。按照慕容福允原来的规划，他准备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于田王国，也就是现今的新疆和田一带，在于田王国暂住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到他的故地建国，到那个时候大不了从头再来呗。然而规划仅仅是规划，慕容福允已经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宏大规划了。自从逃进沙漠之后，他的手下就开始了新的大逃亡。